多辆。据统计，目前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近600万辆，其中重型柴油车占比为 4% 左右，但重型柴油车排放污染治理已成为全市机动车排放污染控制的工作重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018年的1月2号，星期二，农历是1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在这儿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下一次机动车尾号限行的轮换时间是1月8号，所以呢，也提醒您提前注意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下，今天白天本是天空云量比较多，光照条件有所减弱，气温上升的动力不足，预计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温会略有下降，天气感觉呢比昨天要冷，外出请您注意保暖。好在是今天的扩散条件是非常的有利，能见度较好，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3、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4级，最低气温0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35%。今天的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0下5摄氏度。好，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雪天气，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城区百年炉火的百年老号东来顺。东来顺创始人是位名叫丁德山的人。1903年，他在东安市场里摆摊出售羊肉杂面和荞麦面切糕，以后又增添了贴饼子和粥。由于生意日渐兴隆，便起了东来顺的字号。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吗？ A 寓意来自京东，一切顺利。 B 因丁德山的孩子取名来顺。 C 一位老顾客赐名所得。 今天呢，我们会开启一个新的系列节目，叫老字号新江湖。听这个名字呢，您就可以想象得出来，我们要跟您说说京城的一些老字号在现在是如何焕发出了这个新的青春和活力。这个节目呢，应该是在每周一或者是周二会为您播出，也欢迎大家关注。今天呢，为您带来的这家老字号也是我们北京人都非常熟悉的东来顺。那么刚才这个问题呢，也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东来顺集团提供的合家欢礼品盒一份，里头有5盒羊肉片，还有调味料和糖蒜等等。来，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最新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由中国文物网发起，国内20多家媒体共同参与，联合推出的2017年度10大文物事件网络评选活动正式拉开帷幕。2017年文物收藏界的热点事件包括 鼓浪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江口沉银遗址出水上千件文物，国家文物局鼓励民间合法文物收藏，现实版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汝窑洗天价拍卖成中国最贵瓷器，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走红，故宫在线冲刺跑，400年难寻的汤显祖家族墓园中现身，跨国展频频引发全民观展热，以及新文物法正式出台等24个文物事件参选，这个投票的截止时间是1月15号的零点。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美在新时代中国美术馆藏书法精品展在已经隆重开幕了，这次展览展出了近现代以来众多代表性人物，齐白石、于右任、郭沫若、林散之、高二世、赵朴初、启功等90多件书法作品。展览中参观者既可以欣赏到郭沫若、高二世、姚殿中等文人和学者的书法作品，也将有幸看到林散之、启功和书画双绝的齐白石等大师的精妙墨迹，还有以北碑雄强著称的萧贤、沙孟海等人的作品。而民国知名人物于右任以碑入帖，这次呈现的部分他的信札或将可以带人们走进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月21号。还有一个展览叫庭前春早，林若曦教授师生作品展，也是从1月1号开始，在位于东城区前门的栾庆胡同23号的1号画院正式拉开了帷幕。林若曦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院的教授以及博士生导师，这次展出的既有他本人的作品，也有包括继王晶、黄丹松、梁杰文等他的十多位学生的作品。这个展览将持续到3月1号。从2018年的元旦假期开始，故宫启祥门将常年对外开放了，同时呢，启祥门将隆宗门广场这段区域也成为从启祥门到隆宗门广场这段区域也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开放区域。这个区域的开放打开了内西路和外西路的通路，有利于疏解中路相对集中的观众，方便观众更加便捷的参观慈宁宫区域和武英殿区域。从今年1月1号开始，国内商业性象牙定点加工单位和定点销售场所全部关停，市场上任何象牙制品加工和买卖都属于违法行为了。中国正式实施象牙禁贸，将成为加速国际社会共同遏制非洲大象盗猎危机的有力举措，也将成为世界保护野生动物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2016年年底中国象牙禁贸令颁布之后呢，国内市场的象牙市场整体的规模就处于萎缩的趋势，交易量也有所减少，而象牙的价格也有所下降，单店平均非法象牙数比2016年减少了 49%， 网络新发布非法象牙制品广告数比2016年同期降了 19%。 目前全世界最主要的几个象牙消费市场中，只有日本还没有响应象牙禁贸的趋势。圆明园紫碧山房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2017年是取得了重大成果，首次发现了半圆形的码头，通过码头的形状可以考证乾隆船队的停靠方式。据了解，这种半圆形码头从上到下有个梯度的坡度，正好和船头的弧度吻合，方便固定船头。但这种半圆形的码头在史料上并没有记载，此后还要对这个码头进行大量的考证工作。圆明园西北角的紫碧山房遗址是2017年北京市考古发掘成果中七项重大发现之一。目前遗址的一期考古已经完成，清理出紫碧山房殿、承宿楼等建筑遗迹和码头等设施，更多的相关信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好，我们再来关注文娱方面的消息。据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电影的总票房是559亿元，同比增长了 13.45%， 其中国产电影票房301亿元，超过票房总额的一半，国产电影在92部票房过亿的影片数量中也超过了一半。2017年全国生产电影达到了970部，国产电影在质量上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今年有6部国产影片的票房超过了10亿元，其中《战狼2》以56.83亿元的票房和 1.6 亿的观影人次创造了多项市场记录，成为了国产电影最突出的亮点。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 最近在一些网络店铺上，一种叫做亮屏模型机的手机开始火了起来。只不过呢，这种手机没法打电话，它的外观和真正的手机几乎一模一样，可以以假乱真。那唯一的功能就是屏幕亮起，手机开机的这个界面始终是保持这个界面，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功能了。商家透露说，购买这种模型机的人群中，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大部分呢是为了应付学校收手机的时候避免交真机而买来顶包的。而且呢，还有时下流行的各个类型的这个版本。其实对于学校来说啊，上课收学生的手机不是目的，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同学们不要过度的沉溺手机游戏，影响学习。所以呢，大家还是应该，尤其是同学们要放下手机，好好学习，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蒙蔽过关哦。日本的一家研究所最近表示，仅仅通过观察头发就能够把握健康的状态了。他们收集了不同人的头发和健康相关的信息，并且生成了大数据。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可以确认头发中的矿物质含量和癌症、糖尿病等病症的关联性。目前这项研究除了可以在早期发现病症，还可以把握营养均衡和压力状态，用来改善个人的健康状况。这个项目计划从明年开始分析健康人士和患者一共10000人以上的头发，未来计划用20根头发就能确诊相关的疾病了。为了纪念一名因癌症而去世的男孩，最近以色列建成了一座高36米的乐高玩具塔，有望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据报道，这座乐高塔使用了50多万块乐高积木，所有的积木块全部是当地民众自愿捐赠的。几千名居民经过半个多月的组装，终于在当地市政大楼对面用吊车把这乐高塔一段一段的拼搭了起来。这项创举是由当地病逝的男童扎伊尔格生前所读幼儿园的老师发起的。扎伊尔格2014年因癌症去世，时年8岁。他生前最爱的就是堆砌乐高积木，而老师们发起这个活动就是为了表示纪念这个小家伙。当探险者在荒野中迷路或受伤，他们很可能所处的地方并没有网络覆盖，没法呼救。那最近呢，西班牙一所大学设计了一款手机 APP， 探险者的智能手机在没有网络覆盖的地方仍然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这款应用程序被用户激活的时候，它会周期性的发出一个信号，作为一个可以在几公里距离内被探测到的预显信标。这个信号包括像用户的 GPS 坐标等等这类信息。接收设备可以让救援者通过智能手机检测手机信号，并通过三角测量确定目标的位置。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在陆地和海上进行了测试，都取得了不错的应用效果。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起，很多涉及民生的新政策要开始实施了，其中很多政策是非常的具体的体现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的。比如今年北京小汽车的摇号指标减少了50000个，小排量汽车的购置税恢复到了 10%。 出行方面呢，从今天起乘坐地铁刷手机二维码就可以进站了，公共交通变得更容易了。而消费方面，包括婴儿奶粉、海豹油、抗癌药物等187项消费品的进口关税会集中下调 10% 左右，可以说呢，这些产品更便宜了。与此同时，我国将执行史上最严奶粉新政，在配方审查中，对配方要求的营养素一个不能少，可选择添加的必须明示，不应使用的坚决禁止。另外，网络餐饮服务也将出台规定，不仅要求食品提供商必须要有实体店，也就是线上线下的食品质量安全要保持一致。对于负责送餐的外卖小哥，办法也提出，送餐人员应当保持个人卫生，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保证配送过程当中食品不受污染。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银行卡境外大额提取现金交易的通知。从今年的1月1号起，个人持境内银行卡在境外提取现金，本人名下的银行卡含附属卡合计每个自然年度不得超过等值10万元人民币。二是把人民币卡、外币卡境外提取现金每卡每日的额度统一为等值10000元人民币。三是个人境内银行卡境外提取现金超过年度额度的，本年及次年将被暂停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2018年1月2号星期二，农历11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在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下，今天白天本是天空云量比较多，光照条件有所减弱，气温上升动力不足，预计最高气温比昨天的最高温略低，天儿感觉比昨天要冷，外出请注意保暖。好在是今天的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较好，适宜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偏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0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35%。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0下5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天气，所以呢，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城续百年炉火的百年老号东来顺。1903年，伴随着北京开辟最早、名声最大的东安市场的出现，东来顺饭庄的创始人丁德山兄弟手推小车，带着木案和几个板凳来到东安市场北门，摆摊叫卖清真小吃豆汁儿、爬糕，迈出了艰苦创业的第一步。几年后，丁氏兄弟立铺挂牌，便取来自京东一切顺利的意思，正式挂起了东来顺粥摊的招牌，东来顺由此得名。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东来顺饭庄不仅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品尝清真风味佳肴的就餐场所，也是社会名流荟萃的风雅之地，同时还经常承担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外元首政要的任务，并为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和增进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做出过不小的贡献。那您知道下面哪一位国家元首曾经到访过东来顺吗？特别提示一下，这是一道多选题。A.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B.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 C. 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A， 来自京东一切顺利，就是这个东来顺的这个名字哈，它的来由。那么刚才呢，很多朋友都在抢着回答这道题，答 A 的也不少，像什么佛烧一炷香啊、波澜不惊啊、小杭州啊、出奇制胜、云儿凝香、小陈埃丽啊、月双飞啊、Cici 啊、小雪啊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 这样我们请这个陈先生来给我们先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刚才答对的60多位朋友哈，您看选个什么数呢？ 那我就有点私心，把我到东来顺多少年头做一个幸运数。 哎，好啊， 那就是46。 46， 第46位朋友。 行，来，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哈，第4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刚才说的是，以下哪位国际知名的政要曾经莅临过东来顺？是个多选题哈，是吧？我们编辑专门说这多选题，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还有巴基斯坦前总统伊沙克汗。来，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东来顺集团提供的合家欢礼品盒一份，里头有五盒羊肉片，还有调味料以及糖蒜等等。来看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第一道题第46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来，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爱心锁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再公布两位获奖的朋友，当然不是今天的题目，是因为我们上周五，也就是2017年的最后一期直播的城市文化范儿哈，当时我们这个新总规里的北京城嘛，那一期是做的门头沟，请大家发这个地图定位哈。两位获奖的朋友还没有公布，因为那天是前半个小时我们放的是这个京西风云录，所以呢只有两道题，两个地图定位点的坐标，请大家发送来。我们刚才呢已经找到了每一个定位点第100位发来的朋友，一个是红星 LF 发来的陵水村的坐标，恭喜您，还有与朋友爱这位朋友发来的借台寺的坐标，也恭喜您，我们的编辑也会跟您联系，到时候呢会发放门头沟当时带来的礼品。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疆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是老字号新江湖的第一期节目，我们为您请来的这个老字号也是京城百姓耳熟能详的，其实也是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也很熟悉，能够代表这个老北京美食，一个烤鸭，一个涮羊肉嘛，来这儿都得吃一顿哈。东来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来顺涮肉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立新先生，跟我们一起聊程序百年炉火的百年老号东来顺。那么说到这个东来顺呢，刚才我说了，大家这个有亲戚朋友来北京啊，都会带去哈，看看，哎，这是我们这个北京的这个老字号的风味，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特产哈。那么这个大家当一想到东来顺，都是这个好高的这个铜锅子，还有这个新鲜美味的羊肉，还有很考究的这些调料等等。其实呢，要说起这个东来顺的历史啊，也很有意思。我们查了一下，东来顺其实最早，它不是只卖涮羊肉，它是卖羊肉杂面，还有这个荞麦面切糕的，是吗？ 这个不是荞麦面切糕，是荞麦面爬糕。 哦，爬糕。 哎，对，它是那个荞麦面在那个开水锅里给它烫熟了以后，就像定凉粉似的给定成坨。然后吃的时候呢，用小刀给切成柳叶片，拌上那个酱菜和那个酱菜的汁儿，是清真的一道小吃。 那么东来顺这个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店名的呢？ 要说店名呢，最早呢还不是叫东来顺，它是1903年创业。最早在东安市场的北门摆了一个粥摊，

那么今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在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下呢，今天白天云量是比较多的，白天是有点冷，但是呢风比较大，今天白天是多云，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白天的最高气温2度，夜间的最低气温-5度。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雪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程序百年炉火的百年老号东来顺。东来顺饭庄不仅成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品尝清真风味佳肴的就餐场所，也是社会名流荟萃的风雅之地，同时还经常承担党和国家领导人宴请国外元首政要的任务，并为国家开展外交活动和增进与世界人民的友谊做出不小贡献。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和夫人胡洁清、中画大师齐白石、京剧大师马连良、张君秋等前辈名人生前经常在东来顺宴请宾朋，并为东来顺留下墨宝。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陈毅、郭沫若等生前也多次在东来顺设宴招待外国元首和政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大平正方、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巴基斯坦总统伊沙克汗等国家的众多政府要员和外交官员都曾对东来顺的美味佳肴给予了极高的赞赏和评价。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ABC，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作为老字号，要想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长盛不败，除了要继承发扬优良的传统之外，还要与时俱进，不断的更新观念。1986年年底，东来顺开办了第一家分店，结束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历史。那您知道东来顺的第一家分号开在什么地方吗？ A 石家庄， B 天津， C 江苏连云港。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ABC 三个都有哈。刚才陈先生也介绍到了，答对的朋友也非常的多。来，您再给我们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嗯，还是跟我的生涯有关。 嗯， 我是1971年参加工作的，那这位幸运观众就是71。 71，好，我们来请编辑数数第71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三道题呢，就是说这个东来顺开的这个分号在哪儿啊？大家来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说的是第一家分号是吧？第一家分号在哪儿哈？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由东来顺集团提供的合家欢礼品盒一份，内含5盒羊肉片还有调味料以及糖蒜一份。香蕉老师刚才说了现在就想去品尝，他说我该放假了，可以听直播了。哎呦，老师快放寒假了哈。 对， 不过同学们即将面临期末考试啊，哎呀，也祝大家取得好成绩吧。 是， 我们祝贺香蕉老师即将放假了，多听我们节目，多参与我们互动哈，我们还有很多的惊喜在节目当中等着大家。也谢谢新宽体盘，新年好，也祝福您新年好，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新年好。来，第71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编辑数出来了，绿悠悠这位朋友恭喜您。好，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来，大家加油，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吧。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19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文化范儿的系列节目《老字号新江湖》，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来顺涮肉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陈立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聊一聊程序百年炉火的百年老字号东来顺。那么说到现在的这个餐饮市场，那可以说是

1986年底，东来顺在连云港市开办了第一家分店，结束了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历史。其后又经过10年的探索，在1996年正式走上特许加盟的连锁发展之路，成立了东来顺连锁总部，并逐渐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企业生产规模化与消费者需求多元化相结合的正规连锁机制。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刚才呢，陈先生说这第三道题我们给第28位答对的朋友，看看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吗？啊，已经数出来了，是微信网友小鸡过马路，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我们今天要再次感谢陈立新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了解了这个东来顺过去以及现在还有未来的很多我们想了解的事情，谢谢您。 客气。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将会来跟您谈一谈前期正热映的电影《挚爱梵高：星空之谜》。这部电影反映的到底是不是梵高他这个真实的这个生活哈？那么梵高身上又有哪些艺术和现实前卫和碰撞，前卫和传统碰撞下的悲剧呢？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我们将邀请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来跟您一起谈谈梵高的星空之谜。好了，明天早上7:30，我们不见不散吧。 有道是大唐大燕大错，哎，红头涨脸。其实这小天小地儿小吃儿，他也同样接茬。到北京你往那长街也是小吃胡同转上一转，保管你看花了眼，尝够了鲜，哎，稍不留神把那肚子撑了个滚瓜圆。哦，北京的小吃真俏美，勾起了浓浓的乡亲和思念。无论是天南地北走多远，想起他就想起了 新气象，瑞麟羊奶给您不一样的新年祝福。本档活动，凡是订购瑞麟羊奶粉的朋友，就送吊牌价2980元的100粒羊毛被一床。 嗯， 活动仅此一天，热线已经开通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的，马上呢就是新年了，礼尚往来，走亲访友都少不了一份贴心的礼物。羊奶呢，它属于基本奶源，每个家庭都需要。 没错， 但并不是所有的奶制品都能够含有640毫克的钙、7.5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维 A、维 C、维 D、维 E 等等，所以呢，市面上每一盒的瑞麟羊奶粉，厂商零售价格就是258，十盒呢就是2580块钱。那现在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只要89，划算到每天呢才5块多钱。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那我们看到手机尾号3059的朋友就说了。 喝奶就是为了让身体健康，羊奶的营养高，今天呢还送羊毛被，这个套组啊我喜欢。 嗯， 手机尾号1103的朋友说，家里的被子不少，可总觉得盖着不舒服，听说今天喝羊奶就送羊毛冬被，那肯定是要参加的。 哎， 确实啊，说到被子家家都不缺，但好像都缺一床好被子。100D 羊毛被是净重4斤的纯羊毛精制而成，羊毛保暖耐用，即使是雨雪天没有太阳暴晒，被褥也同样保持干爽舒适，所以出汗多的孩子和怕冷的老人都特别适用。 是的，那今天呢想购的双节特惠，花890块钱订购到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之外呢，就送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100D羊毛被。 没错， 4007106108，手机尾号5427的朋友就说啊，刚打开广播就听到买羊奶粉送羊毛被的活动，说反正家里呢都是要喝奶的，那就订个3套。 嗯， 3床被子刚好呢，两边老人和我自己家一家一床，太划算了。这一听啊，就是了解咱们活动的老会员朋友了。 是的， 算算看，每天5块多钱喝羊奶，其实呢和超市买奶的价格是差不多的，但是肯定不会送您一床吊牌价2980元的羊毛被的，因为羊毛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再加上100D的羊毛被呢又是想购的主商品之一，所以今天我们买羊奶粉送羊毛被的活动也是仅此一天，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这边手机尾号5761的朋友就说了，这2天特别忙，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应该对自己好一点。 对啊，只有身体健康了，心情啊才会更好。 是的， 瑞麟羊奶粉不需要花到原价的258，只要89，而且订购10盒就送吊牌价2980元的100D羊毛被一床，活动仅此一天，4007106108，4007106108。 声音有很多种，哪一种才是最美的？